会想在你飞完，追到新的云端。一瞬间好像捧起你的脸，你爱我的眼神萤火烈焰，想看到童年阳光包围了身边，永恒归宿的实现。 轻呼吸，慢生活。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为何没意思？我都妒忌。来尽力忘记，两脚降落何地，明明木马已经为我准备，是什么都委屈你，单方终止了这个游戏。很感激你为我好，狠心推我学跌倒，人才能走路自知，不中用着番简谱，你可否对我好？你没有六尺高，你答应待我好，努力也能弥补你。 或风雨，世事变迁时，当我想明智，加添他人姓氏，难受我也要知相恋的大意义，尽情愚弄我吧。 像一个人的心，被爱恨情仇不断折磨过以后，那缘深缘浅会自然无头。 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自在生活。

我一个人，始终定格在你离开的十点十分。我们交错的匆忙，背离彼此的方向，都来不及看清眼中的哀伤。我也会有离开这座城市的时候，你只是在我离开之前就先离开，才会如此的感伤。记得要快乐下去，因为我的世界已没有了阳光。的时候，你只是在我离开之前就先走开，才会如此的感伤。记得要快乐下去，因为我的世界已没有了阳光。不要听见离去的脚步声，在寂寞里回响，留下一些片段成为回忆。错过你的手才会那么痛，经过这苦程，凝成一些思绪叫做心情。 你和我之间谁能够谁是真爱，你和我之间不一弹指之间，又是纪念是谁一个熄灭，我被换了终点，想去回不到起点，能不能忘了我，会不会忘了我，我应该怎么做，学着一笑而过，学着忘记成功的承诺， 留下一些片段成为回忆。错过你的手才会那么痛，经过这苦程，留下一些思绪叫做心情。不要听见离去的脚步声，在寂寞里回响，留下一些片段成为 什么我都懂，因为爱很久，所以我都懂。可是我发现没人能永久，就算我们曾都够熟，还是会寂寞。